瑞士共产党代表团、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长野县民会议代表团等外宾8月6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致敬。